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28集。迟志涵早上给齐成递果汁的时候，就觉得他左手不太自然，后来忙着出门买水果和离开的护士告别就忘了。刚才说话的功夫，齐成已经揉了三四回了。齐成没回答，本来半躺的身体往被子深处挪了一下，大概是觉得太明显，又不敢再动了。这几天齐成的精神状况很正常，唯一比较像病人的就是遇到类似这样的压力时会开始手足无措，刚才齐家二少的气势瞬间消失无踪。 给我看看。 迟志涵把画放到一边，单膝跪在床沿上往前挪了一下。齐成喉结上下滚动了下，身体变得更加僵直。那天之后，迟志涵一直和他保持着安全距离，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主动靠近过，所以这突如其来的靠近让他眼前瞬间有了很多灰色的斑斑点点。 迟志涵，我快看不见了。 齐成闭上眼，声音带着抖，怕他没理解，又抖着声音补充了一句， 太近了。 闭着眼睛感觉到床凹陷的那一块迅速弹起，听着迟志涵急急忙忙退后的衣服摩挲声，咬了咬牙，把心里面涌上来的失落感压下去。迟志涵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好了，之前靠近都不会这样啊。 齐成咬牙的力道又重了些，心底一片苦涩。这一次，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反应激烈。那天的主动似乎不仅仅是意外。眼睛还没睁开，迟志涵的喃喃自语也还没结束。 会不会是我最近靠近的次数少了？要不，等你精神好一点之后，我们再多靠近点试试。 齐成无奈地睁开眼，看着迟志涵背着手站在床边，不敢靠太近，眼底却又有了一些想要靠近的蠢蠢欲动。 我的手指是扭伤，不是心理问题造成的。 齐成伸出左手，成功转移了迟志涵的注意力。他现在真的不能接受迟志涵主动靠得太近，到现在仍然觉得头晕。 怎么会扭伤啊？ 迟志涵看了眼齐成的手腕，隔着床只能看到有些轻微的红肿。 你等一下，我去拿冰块。扭伤早说呀，你是不是早上就不对劲啊？ 迟志涵打开冰箱拿冰块，又因为冷呲着牙回头瞪他。 你也要偶尔听听李医生的，身体伤也需要重视。 齐成没说话，看着迟志涵很熟练地从抽屉里翻出了纱布，把冰块裹进去，又套了一层保鲜袋，细细地包好，还在自己身上试了下，才站到床边。他真的是个很奇怪的人，平时毛手毛脚，自己经常会被他的迷糊吓出冷汗，但是该细致的时候，细致的简直不像是他本人。迟志涵不敢靠近，只能两手托着丢了过来，仍然在纠结之前的问题。 到底怎么会扭伤的？ 睡觉扭的。 面不改色心不跳，说完之后不动声色地看了眼藏在角落的摄像头。 你睡觉都不动的呀？哎，你不能这样冰敷呀，要放在最红的地方。 迟志涵探头探脑的又啧了一声，特别嫌弃的样子。 你为什么处理这种事情看起来笨手笨脚的？ 明明是个不让靠近的人，结果照顾自己的时候看起来蠢蠢的。齐成拧眉，迟志涵又开始跃跃欲试。 过来好不好？ 不好。 被嫌弃笨手笨脚的人似乎有了些脾气，低着头不再看他，留下迟志涵一个人背着手 垫着脚，有力使不上的在一边不停碎碎念。昨天晚上，迟志涵梦游了，毫无征兆的突然起身往厨房走，担心厨房里太多尖利物品会伤着他，齐成拔了手上的输液针跟过去，想要叫醒他的时候，却被他脸上悲伤的表情怔住。等回过神来，他已经在模拟做菜的动作，拿了砧板开始切菜，动作熟练，表情仍然哀伤。齐成的手是为了拿过迟志涵手里的菜刀，又不敢碰到他的皮肤，使不上力之后扭到的，之后又因为迟志涵摇摇晃晃地站在原地太久，齐成自己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念头，想直接打横抱起迟志涵放回沙发上，结果自然是没有抱动。迟志涵不重，只是齐成进食很久，身体又虚，于是扭上加扭。就这样陪着迟志涵站了好久，看他回到沙发上睡着，才重新按了铃，让护士给自己扎好针。迟志涵不会知道，但是摄像头一定知道。齐成不知道赵医生看到这幕后会说什么，心里一直隐隐不安。半夜查了迟志涵的行程，发现他的微博下周就轮到团员特辑了，大概是因为视频压力，他又开始梦游，所以齐成画了两张画，用了程乙的名字，也正好帮他们转移一下注意力。齐成很心虚，有种即将虚脱的预感，心虚到绝望。迟志涵心里对下周要公开的冬季视频很没底，从选题到菜单到食谱，他都没有参与。下周就要公开，他却还有最后两道菜没来得及录。他和公司签的合约规定了他每个季度都需要录制15个当季菜谱，公司会每周公开一个，剩下的运营全都是公司在做，他自己只能分得其中9%的广告费用。接了齐成这个工作后，他到公司的次数越来越少，虽然做齐家私厨这件事提高了他的身价，也提高了微博粉丝数，但是他知道公司已经逐渐把运营重心放到了另外一位私厨任俊友身上。这人他只在年会上见过一次，32岁，在这行算是新人。和他不一样，任俊友录视频的时候会露脸，会说单口相声，偶尔兴之所至会直播做黑暗料理，这半年来粉丝数飙升。相比迟志涵这种走情怀文艺挂的美食博主，任俊友这样简单粗暴的风格也挺圈粉。林景武最近一天4-5个电话跟他聊的都是这件事，他承认他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到现在心里其实已经有些惴惴不安。虽然现在背靠大树，但是齐成会不会真的痊愈，或者需要多久时间痊愈，都是未知数。最重要的，他的正职还是私厨，等齐成好了之后，他仍然需要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你这种不露脸的视频是最容易被人挤走的，你要是再不上心，到时候回来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林京武也是苦口婆心，这些心事当然不能和齐成抱怨，最近24小时贴身照顾他，想找七情吐槽也只能微信上打字，往往来回2-3次，自己就先没了兴致。好不容易等齐成血检尿检都稳定了，可以开始吃半流质的食物之后，他才终于鼓起勇气请了3个下午的假。迟志涵觉得自己有些混乱，对于自己生活重心到底是什么的混乱，走之前和护士确认了4-5次，直到那位笑起来像弥勒佛一样的护士长把他推出房间，半调侃半不耐烦。 哎，你怎么跟要丢下孩子去上班的妈一样唠叨啊？ 丢下齐成的迟志涵发现，他何止唠叨，他连录视频间隙都忘不了给齐成打电话。 只准喝200毫升，我下午录完了回来给你下醋面。 语气奇怪的让林景武搓了搓手臂，很怀疑的问他： 你背着我偷生孩子了？ 再次被人当成妈的迟之涵自我厌弃了几秒钟，突然想起了昨天被打岔后就完全不记得的程乙的事。 对了，我这里有两幅画，对方说可以发到微博做宣传，之后会给我们十张主打菜的精修图。 迟志涵打开齐成早上叮嘱他带的话筒，把昨天小心翼翼卷好放进去的画递给林清武。这次终于记得拿出手机开始百度程乙。嚯，居然是一个有百度百科的家伙。迟志涵啧舌，点进链接，页面还没完全加载出来，就听到林清武在他耳边尖叫： 迟志涵， 你干嘛啊？ 迟志涵皱眉，耳朵嗡嗡直响，手臂被林景武抓得生疼生疼。 我操，你怎么会认识程乙呀？这开价多少啊？ 不对，他开价我们出不起的。 你们很熟吗？啊，他能不能打个折呀？ 说完又摇了摇头，自我否定。 不，他不行，打折也出不起。不是姑奶奶，你怎么能说都不说一声就把人家话给带来了呢？啊，还随便的放在这么个桶里，视频都拍完了才想起拿给我，你一早干嘛去了呀？哎呦，他经纪人超凶的，这万一有个折痕啥的，这要求我赔钱，我可不跟你一块赔啊！ 迟志涵目瞪口呆的看着林金武小心翼翼的把画重新卷起来塞回桶里。一副和他划清界限的样子。 免费的呀，而且没有折痕呀。 迟志涵凑过去看了眼话筒，就被林金武赶苍蝇一样的赶走。林金武吸气再吸气，先把话筒扇放好，才回头找了本杂志卷成筒，很用力地敲了下迟志涵的头。 这一幅漫画能卖70几万的家伙的画啊，就被你这样放在角落里半天。你跟齐家人在一起久了，脑子也坏了。不，你刚才说什么？ 70万。 迟志涵咽了口口水，低头看脸刷出来的百度百科，又咽了口口水。全国最年轻的神秘漫画家，两次国际漫画最优秀作品奖，以最年轻的资历入选威尔艾斯纳名人堂。齐成，他不但长成那样，而且随便画幅画就能赚他2年的年薪。齐成，那个关在屋子里10年没出过门的男人，早上拿勺子蘸藕粉嫌弃太甜，两眼湿漉漉的让自己再加一勺牛奶的男人，自己担心了一整个下午被人两次当妈的那个罪魁祸首。难怪那天他说他也有钱，自己心里还吐槽了一句，齐家哪有没钱的人，结果那钱真的是他自己的钱。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